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2021年的最后一期乐享下午茶了，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出发了吗？今天我们会连线嘉宾罗仲，一起来聊一聊跨年档的电影市场，在他心目当中都想给大家推荐哪几部电影呢？喜欢我们电影板块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四的节目，同时此刻你也可以来到微博跟我和嘉宾提前的互动起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新闻广播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市民政局会同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卫健委、市市场管理局以市场监管局以及北京市医保局五个部门修订的《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扶持办法》正式印发了，将会在2022年的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19号线17是今年底即将开通的一条大站快线，开通之后呢，从新宫到牡丹园站用时24分钟。新闻广播记者昨天探访时了解到，线路将在服务水平上对标大兴机场线，为乘客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体验。最后关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12月29日的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今天呢，我们将要跟电影玩家、影评人罗仲一起来聊一聊跨年档了。哎呀，时间真的是有一点不等人啊！不知不觉当中呢，2021年我们已经迎来了最后的一期节目。那在明天12月31日，2021年的最后一天，也要开启今年元旦的，或者应该说是明年元旦，对不对？的跨年档的这样一个电影市场了，所以呢，到底有哪些电影会在这样一个假日里面跟大家见面？同时，即将到来的1月份，如果除开春节档期的话，还有哪些电影会在1月份跟我们见面呢？一起跟罗仲来聊一聊。罗仲你好。 Hello， 江夏。 罗仲有点着急了啊，今天我们前面资讯的时间微微有点长。哎，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小的引子，要引出今天节目的内容。明天2021年的最后一天，要开启的是我们的跨年档，也可以叫做元旦档期了。那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面，会有什么样的电影跟大家见面？ 今年那个元旦档，就是片子，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啊，那个有个4部吧，重点的有个4部电影吧。 然后就往年来说，元旦档是那个一个就是比较充满仪式感的一个，就是很多人在这一天是选择就是去电影院，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像往年咱们之前也聊过，就是去年前年元旦档的时候片子都卖得不错，去年是《送你一朵小红花》，然后包括还有在映中的《拆弹专家二》，然后再往前推，包括还有《宠爱》之类的，其实元旦的时候卖都不错。嗯，包括很多一些话题性的电影都会在元旦档这一天选择在这一天就是做一些具有仪式感的宣发。你比如说《地球最后的夜晚》，然后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在几分几秒这一刻啊，这个跟你一起观影的人，大家就是怎么啊，就够，就是、 一定要在0:00和谁在一起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今年其实也这样，这样的营销其实搞了很多年了，就是包括这个今年的一些电影也是在哪一分哪一秒的时候啊，全国院线那个或是会电影最后会有一个彩蛋啊，或者说怎么着的，其实啊，都是为了满足一种仪式感吧，啊，这种啊，对， 哎，这样的仪式感，我不知道，可能我不再年轻了。我在想，年轻人现在真的还有那个时间精力，包括说这个热情去做这件事情吗？就你观察，比方说我们从今年目前的预售状况呀，或者再往往年倒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情还是很保有热情的。 有两个因素吧。第一，首先这种仪式感主要是为了满足年轻群体啊、其实从以前的档期，不只是这个元旦档，很多以前的档期都开始玩这种仪式感的营销。你比如说520这种档期或者情人节档期的时候，第5分20秒或者说什么时间，然后会想起一句台词，然后这个时候请与这个什么拥抱你身边的人， 对对对 啊、这种营销，其实它的受众主要是年纪比较小的一些年轻观众，因为他们是比较吃这些东西的，就是但是其实关于这种营销在网上有很多争议，因为就是它让电影变得不再是电影那么简单了，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件事儿变得是一种就是像购物，或者说像是只是一种怎么说呢，让它变得变味儿了，就是啊，变质。然后我个人对这种营销啊持一种中立态度。当然，虽然说它可能是有自己的受众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让一切回归到电影本身比较好啊。 是，我也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它有点像什么电商节呀、或者是多少小时不打烊啊，然后到了0:00，大家就来抢啊，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一方面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年轻了，就是不太想做这种太形式化的东西，会更看内容。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喧宾夺主了，就是我其实是来看电影的，0:00是不是跟这个人在一起，我跟大家一起是要欣赏这个电影的好坏，才决定了我这一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对吧？ 对， 没有那么单纯的说啊，这个形式到了啊，那所有都不重要，不，内容也很重要啊。 对，恰恰就是反映出，就是说现在的这些电影的营销和宣发的一些公司和平台，其实是为了尽快的能让拉这个引流观众到影院里，就是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就是哪怕是说不择手段，就想一些就是这样的方式，但是他又没有想过这些样这样的方式其实会带来一些后果。你比如说，在电影的中途啊，5分20秒左右的时候啊。那观众是啊，他是去完成了这个行为了。那么完成行为的时候，往往带来的后果就是他会伴随着很多的评射。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心理就是，我举行了一个仪式感的行为，那这一刻我一定要记录下来。就是，我会评射啊，我会录像、 录制， 我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手段，就是说我参与了这场仪式感。 这个其实对电影是一种伤害 啊，这是对观影秩序还有电影本身的一种伤害。如果这种东西成为一种风潮的话，那大家其实走进电影院，那其实都是已经破坏了观影这种事情了啊。 破坏了电影院应该有的那个氛围。 其实在国外的话，很少会有这样的营销，就是说你在哪一刻的时候就会怎么样了。没有，很少有这种情况。 况啊。 嗯，我们听众不愿意听到我说不再年轻这四个字。是这样，就是他说谁没年轻过，是我说的不再年轻的其实潜台词就是谁没年轻过。只不过说年轻时候你做的一些事儿啊，这个年轻的概念，我现在在跟罗仲聊这个天儿的时候，我的概念其实更多的还是我觉得有职场人之前和进入职场这个分水岭还是在的。就是你如果还在校园里边，我觉得很多的大学生啊，对吧，现在因为这个生活好了，有可能很多的初中生高中生他都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有这个钱去干这个就是很浪漫的事儿啊，或者是这个很在意这个仪式感的事儿。但真的当你进入到职场，你的身份啊，思维模式啊，会有一个转变的。再加上你确实工作很辛苦嘛，就干嘛一定要是吧，好好的享受一个电影不好吗？我这个年轻的界限啊，我个人，我先跟大家表达一下我个人刚才描述的这个年轻的界限，我依然觉得我现在也很年轻。但是如果要真的跟还在校园里的那一群朋友来比的话，那肯定还是不再年轻了嘛。谁还没有过校园生活，谁还没年轻过呀？然后他们的疑问是说，电影院那不就是年轻男女的约会场所吗？好，来罗总说说你的想法。 现在是这样的。 哎，那怎么了？就是我觉得现在电影院承载了很多吧，就是一部分年轻的朋友们去约会，当然它承载了一部分这个功能性啊，这个场所的功能。但更多的，比方说我父母现在接受电影的这个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了。 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国内电影院的主流观众那肯定还是年轻人，这个是大数据上的显示啊。所以说像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现在电影院是情侣约会的地方，其实这么说也没错。因为通过这些年各个重要档期，你都会发现都会有那些爱情片啊，那种比较烂俗的爱情片啊。 我们节目里面也介绍了不少。 就不具体提示了，太多了。哦，那个这些片子充斥着档期，然后占据着重要的档期，然后还有一些重要的宣发的资源，最后相应的也创造了不错的票房啊。这已经充分说明了，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一个就是说这个主流的观影群体年轻化，然后第二就是说这类题材它是仍然是很吃香的，在中国当下电影市场啊。然后那么很多年轻人其实进影院，他不会去先考虑一下啊，就是说去观看一个电影啊，就是说它是一个跟购物一样，跟吃饭一样，它只是一个行为。这个就是说我们往往在谈论一部电影的时候，还是在就是说从电影本身去讨论，但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不能站在这样角度去考虑普通观众。那普通观众是觉得他进这个电影院跟他去吃这顿火锅还有逛这个街，实际上是这三种消费行为本质上是没有任何不同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对，他不会说我是去，他只是说恰好我吃完饭去了这个电影院，这个电影院正好有这样一个电影适合我约会，然后我才去了电影院。 嗯， 他不说我去电影院是为了看一部电影，这是因为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思维，但是我们不能以我们的思维就是去 揣度所有人的思维。 对 啊，是我又以己度人了。好，那童宁刚才你说的很对啊。这个还有朋友说0:00跟谁在一起，跟乐享下午茶在一起，那不太可能啊。当然你可以选择0:00的时候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这真粉啊。还有我们的京城爆笑哈哈哥来祝我快乐，元旦快乐啊！虽然早了两天，但是大家要一起快乐哟。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元旦档期实际上真的会在电影院来跟我们见面的电影。虽然大家现在可能把看电影当作是一个吃饭一样的行为，我完成这个行为就可以了，对吧，时间正好，然后这个影院的环境我也很喜欢啊，然后手里还有爆米花啊，这一切就够了。但是我们节目还是要以推荐内容为初衷啊，为出发点，请罗仲给我们来说一说，哎，什么样的电影在你心目当中还是值得推荐一看的。今天呢想要继续的跟我们来聊天，可以选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的，那明天会有哪些电影跟大家见面的？或者说整个元旦档期，你刚才说了四部电影，对吧？ 对，整个元旦档期重点电影其实就四部，然后那个一个一个说吧，就是31号这一天其实有三部，然后还有一部是1月1号当天的，就元旦当天的，然后其实就是四个电影，而且类型上恰好就是说都有各自的这个差异，就是说都不太一样啊。其实与其说推荐，其实更多说是介绍吧，然后最终是观众选择权在观众手里，就是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类型的喜好去选择自己元旦到底是看什么电影。那其实第一部这个《穿越寒冬拥抱你》啊，听名字就知道了，就是比较温馨啊，温暖那种温情向的电影啊。不掩饰薛晓璐，然后就是这个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然后也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的这个导演啊，然后指导了很多电影啊，就是最有名的是《北京遇上西雅图》啊，包括后来还有这个《我和我和祖国》里边有一支这个香港回归那个也是他拍的啊，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有才华的一个导演啊，其实今年大年初一也有他指导的电影啊，是那个《樱桃小丸子》那个。然后说了这么多，说回电影本身，就是这个片子其实阵容还是蛮强的，就是有黄渤、贾玲、朱一龙、徐帆、周冬雨啊、等等，发生在武汉，然后是一个温情向的故事啊，就是放在年末走进影院也比较适合，就是治愈向，就是疗愈向的啊。 这个应该它还是以2020年的武汉作为一个背景。是吧？那个事件的背景， 啊，对对对， 好，这部片子其实听名字呀，包括演员阵容啊，就没有太多质疑的地方了。总之喜欢这个类型，然后也想要再去在这个寒冬重温一下温情片的朋友们是完全可以的。但今天我们其实我们的微博粉丝群里面，因为有一位朋友是当时的援鄂医疗队的成员，他现在人在西安，然后呢当时我们在讨论，就是群里面讨论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就说他作为算是亲历者，对吧？因为他当时在武汉，然后现在又投入到新一轮的这个抗疫的一线去了。他说，其实作为他自己本身来说，不太敢看这样的电影，就是不敢。 对对对，当你亲历过事件之后，其实你对事件本身的感受是比较立体的。尤其是当然一个电影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从一个温情的视角来看，但是难免会触及到可能会有一些记忆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还是酌情选择啊。 所以后来我跟他在群里面说的是，我说虽然说我当时在2020年年初我是在北京，没有在我家啊，没有在武汉，但是我个人从情感上来说，我也不太敢看，就是、对，就会有一种但要跟大家安利一点是什么呢？是我那天看到我的前同事啊，就是我原来在湖北台的同事们，他们发了一条朋友圈儿，就是因为这个电影中间有很多是方言演出嘛， 对 吧？ 对对对， 片花大家也会看到是方言演出，然后呢，我就看到我湖北之声的同事，他们有参与配音的部分，就是这个方言的帮主要演员配音的部分，所以我当时哇，我觉得好亲切啊，就还蛮想，虽然有点不敢看，但是还蛮想去听一听前同事们的声音的。所以这一部分呢，也算是我们情感的一个链接，对吧？就是在现在西安有疫情啊，然后其他地方其实大家整个控制的情况很好的时候，我们再去回顾，真的现在想来已经是将近2年前的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一个情感啊，这个是在明天会跟大家见面的。 目前其实这一部也是预售卖的最好的。 也说明了大家对于这样的温情的电影在跨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大家还是会比较期待，也比较认可的啊，《穿越寒冬拥抱你》。 因为确实是大家还是内心有一个情感需求，就是实际上很看电影很重要的就是说某一些题材它是满足了人内心的一些情感的需求，尤其是 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节点，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就是一个岁末的一个时候，就是更需要这种温情的抚慰。 嗯，我很想去看湖北籍演员的演出，贾玲、周一龙、徐帆。 嗯，对， 嗯、是吧？ 顺着这个方言再展开说一说，就是实际上这些年的这一类的，就是说以方言占据主要的这个语言的这个电影，其实会越来越多，因为实际上很多演员来层面来说，还是导演层面来说，其实用方言说的话，实际上是更有利于就如果你是那个地方人的话，你用那个方言来说，其实更有助于你台词的表达。 嗯，哎，之前好像也是有一部，哎，叫什么来着？也是反映武汉当时抗疫故事。 还有一个纪录片叫《武汉日夜》，然后一个是我还有一个那个 张涵予演的那个， 那个是《中国医生》。 哦，对对对，《中国医生》我要吐个小槽，当时好像是不是我们在节目里边聊过这个事儿？ 我们 就是、对，就是当时他们好像应该是坚持都是自己说嘛。 坚持是用自己说，没有找当地的配音啊，所以这个方言说的是有一点那个 偏差。 对对，还有朱亚文说粤语啊， 对，就是对，反正我觉得有一点点偏差。我个人是比较期待我刚才说的那个配音版本的，就是就这一次《穿越寒冬拥抱你》。我觉得这一点做的是比较好的，就像你说的，因为那儿的人他一定会看，因为你全国上映嘛，对不对？那武汉人一定会看，那我作为武汉人，我在外地的时候，我看我也会，嗯，就是这你说的有偏差的时候，其实让我很出戏，很跳戏的， 情感可能就会没有那么有代入感，对， 嗯，对，好的，嗯，童宁说看电影嘛，就是要轻松一点，罗仲老师推荐的真好，真会聊天，观众永远都没错，你们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吧。对对，是，所以每一次罗仲来推荐的时候，我们都会强调一下啊，这仅代表他个人观点，因为确实每一个人看同一部电影，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大家还有什么对于这个元旦档期的期待，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给我们留下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来跟我们聊天了啊。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好，这个是第一部《穿越寒冬拥抱你》，还有两部在明天上映的电影。 明天还有第二部，就是《反贪风暴五罪通章》，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系列电影了。这个系列电影就是一直以来能拍到第五部，就是说它每一部其实都卖得不错。这个咱们在之前也讲过。然后，在某些年的某几部里边，我其实一直很疑惑这个系列是为什么能够一直拍下去。但是实际上还是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就是也许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揣度这个市场和揣度观众，他能拍到第五部一定是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啊，这是无疑的啊，因为如果他不成功，他不可能拍这么多部，是吧？所以就是而且这个系列已经走到第五部了，然后就看过的朋友肯定还是会一直去看，因为你都看四部了，你不可能说这一部就不看了，是吧？然后当然如果说你第一次看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它的故事是特别简单的。然后重点说说主创吧，其实导演还是林德禄，就是一直延续这个系列的这个幕后团队。然后古天乐呢，这一次参与度也很高了，除了担任主演之外，也参与了很多这个制作层面上的现场讲戏啊、策划呀、包括跟导演参与度、合作默契程度都已经高了很多啊。然后算是告别制作吧，对这个系列来说啊，终于走到了这个最终章。然后通过预告来看，其实大场面也是非常多，应该是投资相较于前四部来说也是最高的一部啊。就是如果喜欢的话，这个系列的话。包括也看过前四部的观众还是值得一看的。 但是这个 IP 目前是已经确定了只会拍到第五部了。喜欢前面这个风格，或者是就是这种商业大片的感觉的，这算反贪系列，也算警匪片吧，算。 对，它是警匪片，然后比较那个地道的港产片，因为里边就是全员都是纯港产班底啊。然后那个它确实是最后一部了，然后它的标题就是《反贪风暴五最终章》啊。 就是我喜欢叫它商业大片的原因呢，就是它在港片这个系列里面，因为作为警匪片嘛，它还是会有一些动作呀，然后这个视觉冲击会比较大。 对对 对，这也是港产片那个最标志性的元素，追车啊，动作啊，枪战啊，这些包括警匪对决啊，包括不管是文戏上的冲突，还是武戏上的冲突，其实都会有啊，比较刺激的。对， 而且这两年我觉得这种IP 延续的一些港片来说，它有时候还会在这些画面之外给你一点点那样触动心弦的那一下哲学思考，像之前的那部就是好像也是古天乐演的，就是他在最后死的时候问说，如果当年是我去追那一个人，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不同。 哦，你说的 叫什么来着啊？ 是浦东案。 对对对，就是。 然后，那 是 吧？对对对对。 就是他会哎，你在这个心里面一想，哦，是你就会前面全部都是很激烈的这个打斗呀什么的啊，这个视觉效果结束了之后，咔一下再给你心里再来点一下，让你有一点哲学的思考。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对这两年港片的一个认知上的变化。 对，就不只是说单纯的就是爆米花，或者是就是刺激。你、 oh. 包括除了刚才说的怒火啊，然后你像那个去年的这个《拆弹专家二》，其实他们最后能取得10亿以上的票房，然后除了本身就是说足够好看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些议题在里面的，是有一些表达在里面的。这个我们之前其实也都展开讲过，像《拆弹专家》，他的表达实际上。是比较贴合当下的一些事情的。然后你包括《怒火中案》，其实也是有表达在里面的探讨的是一些那些问题吧，就是值得展开大说特说，但是就是时长原因，我们就点到为止啊。 好的，哎，这个是《反贪风暴五最终章》，还有一部明天的。 明天呢还有一部是爱情片，你看刚才有一部是温情系列的啊，然后温情生活系列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港片，然后警匪片，然后这一部呢就是一个纯粹的爱情片，就是这个以年为单位的恋爱。然后这个片子的话，我相信会有不少年轻人会去看，因为它可能是这个档期里边唯一一部爱情片啊，然后以爱情为主导的片子啊。对，也不能说是唯一的爱情片，可能其实或多或少电影里边都会有爱情的元素啊，但是它是一个就是说更适合情侣约会的一个电影吧。 那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比较爆米花的，就是在这三部当中。 对，但是如果看过《32亿》的朋友，可以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电影，因为就是毛晓彤。然后就是还是他们俩，然后只不过就是那故事肯定不是《32亿》里的故事了，但是就是这对 CP 啊，在一个新的故事里边的一个爱情故事啊。对， 而且他们 CP 营业真的很敬业。我最近关注就是电影要开始宣传的时候，他俩还以 CP 档去了环球影城。 啊，对对， 是吧？ 对，然后去新浪微博去扫楼，然后去环球影城啊，反正就是营销动作很多啊。 对，毛晓彤和杨乐的这一部以年为单位的恋爱啊，《32亿》里边的这对养鱼夫妇呵呵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明天就上映了。然后爱情片嘛，也会在元旦假期给大家带来除了温情之外的这种甜蜜感，我们还是要有的啊。一开始就说了电影院嘛，就是谈恋爱的好地方，那大家就去不要以年为单位的谈谈恋爱吧。还有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1月1号上映的这部电影。 1月1号有一部喜剧，卖相应该也是最好的一部吧，就是李茂换太子，然后这个是麻花团队做的，然后就是你包括这个主演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丽啊、常远、艾伦，这一些吧啊。还有克拉拉啊等等。对， 哎，最早我们要就是比较期待这一部的时候啊，当时我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当时一度以为他就叫李茂换太子，你知道吧？就后来当 当他海报出来以后，我说哦，不是啊，是扮太子，扮演的扮，就是大家太容易觉得是狸猫换太子那个梗的故事，但是他也是借了这个谐音梗在这个地方啊，是狸猫，但是一个叫狸猫的人扮演的扮， 对对对，其实就还是谐音梗啊。 狸猫扮太子，他现在也是物料很多的一个片子。 纠正一个口误啊，刚才不是麻花系列，其实我仔细看了一下，它其实应该是不是麻花系列的啊，只是说这几个演员是麻花的啊。对 哦，这麻花电影它会是就是开心麻花影业来出品 啊主导啊什么的。 麻花影业，对，它的海报里边现在并没有标注这个。对， 嗯，好的，它的海报也挺有意思啊。开年看喜剧大笑又如意，这大家除了温情爱情，在这个元旦假期也可以大笑一下。狸猫扮太子从他目前已经放出的预告片来看，这我觉得还蛮麻花的。 嗯，对，就是还是非常具有麻花特色的一个喜剧表达方式吧。 嗯，好，哎，这个就不多说了。但是就这四部来看，你目前是最看好这一部吗？ 票房上来说，我是比较看好这个狸猫换太子，还有穿越寒冬拥抱你这两部啊。 嗯， 单纯票房维度来说啊。 嗯，明白。好的，我们还有大概10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也说一下整个一月份吧。除开我们会在一月份最后一期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春节档之外，在这两个元旦档和春节档之间，这大概只有3周的时间了，还会有什么电影跟咱们见面吗？ 因为这段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鸡肋了，就是夹在元旦档和这个春节档之间，其实一般照往年很少会有片子重磅的片子再放到这个档期里了，因为就是这个就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然后所以是比较冷清会是常态，基本就是说这持续的这几周里边还会放元旦档的片子啊，然后这中间时不时会插一点这个什么电影呢？因为刚才说的这个是比较尴尬的时间，所以插了一些进口片在里边啊。然后，就是比如说刚刚定档啊，昨天刚刚定档的一个片子，就是迪士尼影业的这个全新动画电影。其实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看，就是叫《魔法满屋》啊，它是由这个《疯狂动物城》导演执导的，然后《疯狂动物城》然后《冰雪奇缘》团队这个动画制作团队打造的一个动画电影。然后它的口碑其实非常不错。在国外已经上了很久了，然后也是在上周就是登陆了这个迪士尼旗下的这个官方流媒体平台迪士尼家，也就是说已经出资源了。然后实际上，但是既然已经上映了的话，那我还是优先推荐大家去走进电影院观看，是吧？能在影院观看，那当然是首选去影院观看。 是1月1号那部吗？ 是1月7号那部。 1月7号，哦，好的，哎，这个确实，这中间因为只有3周的时间，如果有任何一部啊，他希望大家在票房上啊，或者是口碑上给予一定关注的影片，可能都不太会选择在这个档期再去上映了。他要不然就抢一把在元旦，要不然就再等等春节之后了。 对，然后除了这一部的话，其实到春节档之前还有就只剩另外一部了，就是1月14号上映的这个进口片，就是华纳影业的这个经典 IP 续作《黑客帝国4矩阵重启》。然后这部片子的话，怎么说呢，因为原系列太过经典了，这已经是影史经典了，然后我相信无论你是这个系列的粉丝，还是说你纯粹想看好莱坞的一个动作大片，都值得看一看。当然这个片子如果熟悉这个系列观众一定都会知道它的某些内容是比较晦涩的，所以它的第四部又衔接了前3部，又时隔这么多年，它一定不会说特别亲近观众的。所以它一定会有存在一些理解上的障碍。当然如果说你特别熟悉前3部，也比较喜欢这个导演一直以来的表达的话，我相信你还是能看到一点乐趣的。虽然说他这一次的质量确实跟前作是没法比啊。对， 说实话，因为《黑客帝国》开始在内地影院被大家可以看到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真的还不算理解能力很成熟的一个年龄，所以就会有你之前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就是你现在问我说，以前你觉得你《黑客帝国》看懂了吗？我只能很茫然的看着对方，哦，你说什么？就是这样。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 这种感觉。 对，都会是这种感觉。对。 哦，那我们值得，就是比方说14号，如果还想去再去理解一下导演的话，还需要把前面的再拿出来，以现在这一个时刻的理解能力再去看一遍吗？ 哦，这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因为第四部的话，因为我已经看过了嘛，然后第四部跟前三部的关联性是非常紧密的，就是它所有的信息都是关联的。与此同时，它也有推陈出新的地方。新的方式可能是颇具争议的啊，这个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它跟前三部作品的这个内容、信息上的角色、世界观架构、表达核心思想上的这个贯彻，就是贯彻始终的，这种联系是贯彻始终的。 嗯，明白了，就是因为他本来就已经很晦涩了，这个表达如果我们再忘记了前面讲了什么，可能会真的是连不上，也看不懂。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借着看新片的机会，把曾经三部你没看懂的电影重新以现在的思考方式去透彻理解的一个好机会啊。 对， 所以我建议在看《黑客帝国4》之前，你终于有理由重温《黑客帝国》三部曲了。 啊，终于啊，我也有这样一个理由，说自己以前没看懂啊，我正面自己没有看懂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在试图理解一下。我们把三部都看完了，就可以在1月14号走进影院去看这部《黑客帝国：矩阵重启》。为什么刚才我会问罗仲说，你推荐的那一部动画，它是1号还是7号？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排片表上面，1月7号的这一部你推荐的叫《魔法满屋》，对吧？然后它1号居然还有一部叫《魔法精灵》的片子要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你看的是哪部啊？就是《 魔法精灵》这部，其实啊，怎么说呢？这个我们之前经常说的，每周的，甚至说每一天都会有一些国产的小恐怖片啊，或者说国产的一些小动画， 一日游的这种， 一日游的， 嗯。 这片子有的时候为了博取一些眼球，他就会起一些特别古怪的名字，或者说起一些贴近某一个 IP 的名字。像以前中国还出过一部《汽车总动员》，被人喷的。 哦，明白明白。所以就是我刚才冷不丁的一看，我以为是1月1号这一部，那在这儿呢也是要跟大家错开1月1号那一部。大家如果还是有兴趣也有时间，你说假期时间真的很长，那也没有问题。但是罗仲刚才推荐的那一部引进片是1月7号啊，下周五才会上映，对吧？下周五1月7号才会跟大家见面的这部是叫《魔法满屋》啊。好的，那我们2021年的所有的电影推荐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再见我们就是2022了。好好快呀，这个时间。来，罗仲说一下你的2021感言吧。噔噔噔噔。 看的电影还不够多啊，要明年继续加油吧。 天哪，这是一个影评人的自我修养吗？这现在在这个时间你的感言居然是我觉得我看的还不够多，我还要再努力一点。 是要继续学习啊。 好的，那也期待2022年罗仲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电影的推荐。然后你这句话也很鼓励我呀，我也不能说我做的节目还不够多，我来年要更努力吧。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喽。 明年再见。 谢谢罗仲，再见。 谢谢，再见。 伴随着我们2021年最后一期跟罗仲的连线，我们推荐了元旦档的电影儿。在这儿呢，也真的是要跟大家说这一年的再见了。这一年不管是开心的、不开心的，马上、明天，它都要画上一个句号，然后送给2021年了。我们要迎接崭新的2022了，你们准备好了吗？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未尽之事宜想要来找我的话，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我们随。